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热点听。全国返程的客流高峰持续，铁路春运发送旅客突破2亿人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日起至9日，我国中部地区将迎来一次大范围的雨雪和大风降温天气过程，部分地区的降温可达10摄氏度，需防范天气对交通的不利影响。云南省安全生产“十三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建设辐射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大型国家级应急救援基地。近日，杭州市余杭区超山风景区50000多株梅花进入了最佳观赏期。2017年小客车指标总量和配置比例公布，总指标150000个，其中普通小客车个人指标额82800个，另外还有示范应用新能源指标额度60000个。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目前入选了中国博物馆协会公布的国家一级博物馆名单。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酒香甘甜，入口醇和，五粮纯酿干一杯酒。干一杯酒精选高粱、小麦、玉米、糯米、大米酿造，好喝不上头。干一杯酒，咸源西大街203号，电话158-3267-5399。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你有过情绪失控的时候吗？啊，有过吗？这是中国青年报哈，采访了调查了1999个人，然后出了一个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当中呢，就说将近86%的人都说自己曾经有过情绪失控的经历。那其中62%的人说我们在情绪失控的时候会乱发脾气，48%的人说我们在情绪失控的时候会闷闷不乐，还有30%的说我们会摔东西。所以每个人在情绪失控的时候表现是不一样的哈。那至于什么会让人一个人情绪失控呢？将近一半的人说因为一些我没有办法掌控的问题会引起我这个失控，45%的说是因为我的日常生活被打乱了我就会情绪失控，还有40%的说我不善于交流造成的误解会让我情绪很失控的。那失控之后怎么办呢？怎么缓解这个失控的情绪呢？当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办法哈。像35%的人是通过运动来缓解压力，30%的人是通过向家人或朋友倾诉来缓解这个情绪失控，还有最多的是通过什么办法？听音乐。一半以上的受访者说我们在情绪失控的时候会通过听音乐来舒缓情绪失控。你呢，有情绪失控过吗？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多多少少都有点啊。但是我跟你说，我刚刚回想了一下，我2016年这一年我的情绪其实都非常的稳定，直到昨天我表妹抱着他们家二胎问我说，喜雷姐姐，你还没有找到男朋友吗？我失控了。然后我表妹好心想通过音乐来缓解我的情绪失控，让我听了3个小时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是小瞬间要把我是紧紧握，那份爱却是火热，你可以做出选择，空前绝后，明知道就别错过，造化在每一角落，虚实交换角色，就当作结果，你就很独特。 紧紧握，那份爱是生活热。你可以做出选择，空前绝后，明知道就别错过。造化在没有角落，随时交换角色。就大错特错，你就很独特。如何来决定你够不够资格？如何我决定你独一无二？如何带着你我们尽早一喝酒品？我绝对是独一无二。有一根在眼前闪动，人不理你可选择我。 Say you're the right, she shakes her head. Everyone left, she's doing the same old. Now I'm gonna never get in words that hurt. Everyone in back, don't think I'm bored. Come on, roll them up, roll them up. Come on, boy, just do the stairs. Get out of here, just do the stairs.

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摊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4D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三和启航教育火热招生，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理念，助力孩子备战中考。15人一班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孩子进步更明显。0316-3528-755，3528-755。 品艺术之美，修气质佳韵。注意事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2楼，注意事3159000。 消费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消费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消费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 陪你走过很多路，最爱回家这一条。团圆时刻，梅赛德斯奔驰愿陪你向家的方向温情出发。波士智达奔驰祝您新春快乐，感谢一路有你。电话0316-3725-888。 带进屋边，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雷人秀由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首先是在阵雨和暴力抗议中呢，特朗普 Trump 在国会山举行的就职典礼上是宣誓就任了美国第45任总统。可是他上任之后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什么呢？他的前一届总统就是奥巴马，8年应该是吧，8年当中辛辛苦苦建立了一个医改体系哈，叫 Obamacare， 奥巴马医改。那特朗普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 Obamacare 给停掉了。那要说到奥巴马签署的这个医疗保健医改哈，医疗保健法，它其实呢一直是因为它被民众是认为这个保费，这个医保的保费增加了，所以呢一直觉得不是太满意。那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呢就承诺了，说你们要选我当总统的话，我就把这个奥巴马的这个医改给停掉，然后让你们的保费减小。所以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 Obamacare 医改的相关的内容给行政命令给下了一个停掉。那白宫的发言人呢是说，这个他们已经向所有的政府部门发出了备忘录，是要求立刻冻结关于 Obamacare 相关规定，直到进一步的通知。那他们是说呢，这个举措是废除或者是说取代 Obamacare 奥巴马医改的一个特朗普的一个过渡性的措施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兑现特朗普当初在竞选的时候的那个承诺。那官方是说呢，后续的事情将会陆陆续续的出来。但你说到医改哈，其实我觉得医改肯定是他们这些行政人员啊，当总统的呀，白宫里的人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公民老了之后，哎，怎么养老是吧？生病了之后怎么保障？社保问题，这是总统最头疼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就听说啊，特朗普特别纠结地说，哎，这么难办的问题太让我头疼了，要是我也能靠延迟退休年龄和二胎来解决问题就好啦。 我给你爱你总是说不，难道我让你真的痛苦？一种情永不折付出，如果你爱就爱得清楚，说过的话和走过的路，什么是爱又什么是苦，你的出现是美丽错误，我拥有你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OK，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展望一下未来。之前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哈，有科学家预言说，计算专家哈，计算机专家预言说，到了2050年，人类将会和机器人结婚，而且这种婚姻会合法化。那最新的消息呢，是欧洲那边正在为机器人革命来做准备，他们将会迎来新的一批机器人的革新哈。那欧洲的议会法律事务委员会就通过了一项关于机器人治理的提案。首先就提到了呢，比如说如果先进的机器人开始大量的代替我们人类的工人的话，那欧盟委员会会要求所有的就是机器人的拥有者缴纳税款啊，或者是社保之类的东西。就是你把我的人类的工作代替了，那你可不得给我交社保吗？是吧？另外呢，还有机器人的设计方面哈，比如说机器人的设计者必须加入毁灭开关，以在紧急状况下啪的一下把这个机器人关闭掉。就比如说在跟AlphaGo 对弈的时候，你觉得心情很不好，可以把电源拔掉，对吧？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确保在软件未安装设计运行的时候，可以给机器人重新编程。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这个提案，这个法律提案要求机器人应该始终表里如一。为什么要让机器人外表和里头一样呢？就为了防止人类对于这种机器产物产生情感依恋。就意思就是说不能把机器人弄得不像机器人，机器人必须有一个机器人的样子，不然我们人类会对机器人产生感情的，是吧？所以机器人要始终保持表里如一。但是啊，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我就梦见呢，到了2050年，嗖一下啊，人类跟机器人结婚了。然后这个人类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记者问他说：“哇，你真的跟机器人结婚了呀？你为什么会对这个机器人产生了感情了呢？”这个人类深沉地说：“因为机器人跟人类不一样，它表里如一。”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 风中很不能荡尽绵绵心痛，望苍天四方云动剑在手，问天下谁是英雄。我站在烈烈风中，我独爱爱你那一种，伤心处别时路有谁不同，多少年恩爱匆匆葬送。 是血染成龙。 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这是关于十二月份我们全国大中小城市的房价走势的数据哈，国家统计局发表的一个最新数据。十二月份大部分一线城市的新房价格出现了回落哈，包括像除了广州之外的一线城市，新房均价都有所回落。那二线城市的新房价格环比上涨是0.2%，比十一月份的0.4%这个增幅有所回落。那专家是说呢，这个新房价格显示在主要的城市采取因城施策的住宅地产市场政策，所以呢，这个房地产的市场出现了积极的转变哈，而且一二线城市的房价走势目前已经趋于平稳了。但是我前两天还看到了一个全球，就是全世界的主要城市房价涨幅指数，第一名，中国合肥48.4%涨幅。那你知道每一个城市后面都会跟上这个国家的国旗吗？第二名是厦门，第三名是南京，第四名是无锡，反正前14名都是红彤彤的一片，反正都是中国人的城市啊。我们导播刚刚说我说错了，说第十一名是加拿大的温哥华。温哥华的国旗也是红色的枫叶哈，混在一块都是红色的嘛。但我猜温哥华人此刻一定在苦恼。我的国籍到底是留还是不留呢？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一路过很多城市，一路看很多人去，匆匆忙忙地在行程里睡了又醒，飘忽不定，这也是一种麻痹。直到我看到了你忙忙撞撞靠近，每一个细节的牵引我放下心里，让心自然的休息。你就是我的风景，云高风轻，不走下去，停在这里，视线里都是你，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爱让悬崖变平地，像出森林，一整片的森林，你在树荫里复杂的生命，因为有你我已走森林，整片的森林。 就好受，醒来就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过，苦总要学会自己承受。也许吧，一切只因为痴心的错，一切的激动只因你爱太热火，只懂得付出不知闪躲，总是让我感觉没有我你不好过，总是偷偷收拾自己的就不要我，总是放感情少不了我，什么自由我没有想过，曾经爱是那么快乐，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只有空，真心剩下青春也不不承诺，你要我用什么去复合，曾经爱是那么美丽，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要泪流，几乎相信你的背叛，结果呢还不是会让我一个人独自的承受。 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

方，悠悠荡荡相思飘过山峰，你让我打开人海茫茫，秋日里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小花风风光光，心花怒放。一阵阵柔柔清风飘来，让我拥你入怀，一丝丝浅浅微笑醒来，再也不要我离开，我却摇摇晃晃为你无风轻浪，心房悠悠荡荡相思放不山放，你让我逃开人海茫茫，随意飘飘荡荡，我的小小天堂逍遥风风光光，心花怒放。

留言说，遇到不给我面子的时候我会发脾气的。 你要知道，通常不给你面子的人都是你没有办法发脾气的人。 绝对的完美双手，不流汗也不发抖，跳在了微笑的背后，暗藏内心的灵活，在你最放松的时候，绝不带着任何感情就下手，从来不回头。开始的感觉 不会痛，不会痒， 反而痛痛就像种种幸福的错觉， 很温暖，很包容。 也许还期待这是致命的冲动，你不懂，我不懂，究竟下手为什么存在？因为爱还是未知的未来， 请放松摇摆，在一三百八 七八十一八 心跳等待，所有念头全都给做起来，起来，这美丽的悲哀，这是爱，这是爱，全世界都不明白，想停止摇摆，在一三百 八七八十一八 起来。

彩 3D 奖金提高了，8月26号起，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返奖比例更高，投注方式更多，奖金更高。福彩 3D， 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一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爱的外地游， 铁砂掌连环嘴，隔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岁岁平安保持一代，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心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学着小孩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丢他一百，问他懂不懂欣赏。 Jason 留言说，按照计划去做事儿，结果别人因为小事儿打乱了我的计划。比如说女朋友要我去陪她，结果事先没有通知我呀。 哼，我作为女朋友让你陪下我，还有时间通知你哦？你这件事情让我情绪很失控的。 Jason 有了解到女朋友的情绪吗？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当时间过去